啱啱讲完咗罗马书嘅第四章，罗马书暂时告一段落。我哋话我哋今年会讲路德记同埋撒母耳上，但系喺度未讲呢两部书嘅时候，有少少嘅时间，我可以加插一啲嘅单元嘅讲道。今日要讲嘅就系神迹医治同埋方言嘅恩赐系咪仍然存在？呢个系好具争议性嘅一个题目。有好多人都有误解，对经文嘅误解，所以我哋今日嚟睇睇究竟呢啲神迹医治同埋方言嘅恩赐系咪仍然存在。头先我哋系读咗经文，就系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九至到十节，请听我再读一次。为有人同一位圣灵领受信心，有人又同一位圣灵领受医治嘅恩赐，又有人能行异能，又有人能作先知，又有人能辨别诸灵，又有人能说方言，又有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由唯一嘅同一位圣灵所运行，随着自己嘅旨意分给各人的。有没有看到这里是讲了有成六样的恩赐，是吧？有神迹，有医治，有方言，有作先知的辨别诸灵的。先知和辨别诸灵我不会在这篇道讲，希望迟些有时间。今天主要的就是跟大家看这四样东西，神迹、医治、方言和方言的翻译。我们先看看保罗告诉我们，神给教会、给神子民的恩赐是怎样。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十二节，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有没有见到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恩赐是要来做什么？是要来造就教会，这一样是很重要。造就教会就是造就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使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是能够是有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这些恩赐的目的，最重要是要来造就教会。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和罗马书的十二章都有不同属灵恩赐的清单，有很多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些属灵的恩赐是分为两种。第一种我叫做永久的、永恒的，不是说你去到天堂还需要这些恩赐，是地上永恒的恩赐。这些恩赐就好像刚才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所讲，要来做什么？造就教会。所以我叫它做永恒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些恩赐是给信徒的，是给教会的，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肢体，是要建立信徒。另外一种呢，我叫它做暂时印证的恩赐。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的，要来印证什么？是要来印证神的话语。这个恩赐不是造就教会的，不是给教会的，不是给信徒的，主要是为了非信徒，是要来证实神的话语。在旧约，在使徒时代，神的确是赐下这些恩赐，是给先知，是给使徒，要来做什么？证实神的话语，证实这些有神迹奇事异能的人的确是从神而来，我们要听从他们的话语。这一个就是暂时印证的恩赐。我再讲一次，这些不是给教会的，因为不是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些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至到十节所讲的那四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些的恩赐，就是神迹、医治、方言和方言的翻译。等阵我们会见到方言其实是人识听懂得的话语，不是说你听不明白的，早期的教会的这些方言是这样。所以翻方言的恩赐是什么？是懂得翻译这些的语言。这四种的恩赐在说旧约甚至新约使徒时代是有它的需要， 因为神的话语还未是完备，圣经的正典还未关闭，还继续是有神的默示，有神的启示，所以继续是需要证明这些人的确是从神而来。但是现在呢，在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肢体里面已经毫无作用，神的话语、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已经是完成了，我们再不需要证明某些人是从神而来，讲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我们已经是没有这样的需要。今天我们是会看三节的经文来看这些暂时印证的恩赐，或者是使徒的恩赐。哪三节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至到二十节，还有希伯来书的二章三至到四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大家有没有见到这些神迹医治异能的恩赐是要来做什么？显出使徒的凭据，是吧？很清楚。使徒的条件是什么？是要见过复活的主。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节，这些是使徒的条件。使徒的凭据呢，是懂得行这些神迹奇事异能。所以我们见到这些恩赐是给使徒的， 是作为他们的凭据。第二节的经文呢，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至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是比较有争议性的，所以我是需要做很多的解释。首先，经文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说，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就向门徒来到显现，然后就闹门徒，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人说我复活了，你们居然不相信。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四节，耶稣闹门徒。然后在书十五至到十六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不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是吗？叫门徒出去传福音。跟着呢，在书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第十八节所讲有医治的能力。有没有见到啊？可惜的是什么啊？十七节是跟住十六节，十六节刚刚讲了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然后第十七节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的随伴。有没有见到个问题啊？就是两节的经文太接近，所以被人认为误认为误解是什么啊？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这些神迹奇事的能力，随伴都能够赶鬼，说新方言都能够医治。但是解经我们不能够只是将两节的经文十六节和十七节抽了出来，然后就大做文章。解经是要怎样解？我时时都说解经是要用字面解经，解经是要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是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就首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在说第二部圣经的书本里面都是讲一样的东西，我们能够是知道圣经的教导是怎样。第二呢，你看看那段经文的前文后理是讲什么东西。第三呢，先看本身的经文。我们先看看在书所有圣经，在书其他的圣经的书本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将这些神迹奇事的异能赐给所有的信徒？没有，一句都没有。但是就有很多时耶稣基督就会将这些神迹奇事的能力赐给门徒，就有。在书马太福音的十章一节，我不读了，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查考一下，同埋马可福音嘅三章十五节都有讲到，耶稣系将呢啲神迹奇事嘅能力赐俾门徒，而唔系所有嘅信徒。这个就同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到十八节所讲嘅神迹医治说方言 都是同一类的恩赐，亦都是我们今天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九至到十节所讲的四种恩赐是一模一样。但是你说，喂，耶稣真是说信我的人就会有神迹奇事，所以我看到第二点就是看经文的前文后理。刚刚我说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什么话，是骂他们啊，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你们不信我已经复活，就算有人跟你们讲我复活你都不信，是吧？是骂门徒，说你们不信的人。然后去到十七节就说，若果你信的话就有神迹奇事的能力随伴你们，是吧？前文后理完全是合理的。其实信我的人在说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口头禅，他很多时叫门徒就是信我的人。例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说我要离开了，你们这班门徒要继续做我的事，是吧？所以这里信我的人很清楚就是指门徒。而在说圣经里面你会见到耶稣时时叫门徒做什么啊？小信的人，是吧？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八章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如果你注意的话，我现在只是拣选马太福音里面的经文，你就知道信我的人小信的人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口头禅，讲说话的口头禅。还有最后我们要看经文的本身，就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二十节，经文说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你看回十五十六节怎么说，耶稣叫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吗？然后他说有神迹随伴你们来到证实你们所讲的道。有没有见到前文后理完全是吻合，是吗？所以我们很清楚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给神迹奇事不是给所有的信徒，而是给门徒。使徒的恩赐主要是向非基督徒非信徒来到是证实神的话语，就是好像这节经文说神迹奇事是要证实所传的道，而不是说是给教会造就教会的恩赐。注意在说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十八节讲什么，其中的恩赐包括什么，手拿毒蛇喝毒物，是吗？哇，如果有些人认为使徒的恩赐还存在的话，你不妨一试去手拿毒蛇喝毒液，看看你有没有事，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一节的经文是什么呢？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二章三至到四节。希伯来书的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有没有见到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是主亲自讲的最早，是吗？然后传给我们所听见的是谁啊？是谁个听见啊？是使徒，是吗？是门徒。然后呢，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四节经文又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使徒是怎样见证他们所听见的救恩啊？他们的福音啊，是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这里又给我们见到是给使徒的这些神迹奇事的异能。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三节的经文，无论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无论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至到十八节，同埋希伯来书的二章三至到四节，都俾我哋见到呢啲神迹奇事嘅异能系俾使徒嘅，唔系俾所有嘅信徒。嗱，呢啲使徒嘅恩赐绝对唔系俾教会，而家已经系失去咗佢嘅作用， 因为使徒已经是作古，使徒已经是死了。嗱，讲完了好多的这些经文的教导，又要用实例了，用例子了，是吗？就是我跟大家讲足为棋，是吗？先学的理论，然后就给一些实例给你看。有什么实例啊？在这方面，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有讲到这些使徒的恩赐。经文说，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有没有见到讲道和神迹医治是摆在一起啊？为什么摆在一起啊？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三节是有解释，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藉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有没有见到啊？神迹奇事医治是要来做什么啊？证明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使徒的恩赐。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之的清楚。所以今时今日，若果你说我们教会来了两个牧师，你想知道哪个属灵哪个不属灵，你是不是叫他两个来到斗法啊？大家显下你的神迹奇事，看看哪个的神迹好东西，哪个就是属于神的。就是好像昔日摩西去到见法老王，是不是跟法老王的术士怎样斗法，又将条杖变成蛇，又将只手插入个袋度伸翻出嚟变咗雪白，系嘛？睇下边个好嘢，边个就从神而嚟，系咪咁样啊？唔系，你而家系睇下边个讲出嚟嘅话，边个嘅教导系合乎圣经嘅教导，嗰、那个就系从神而嚟。嗱，喺《以弗所书》嘅二章二十节，话教会系建立在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在历史上的确是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刚才说使徒是要见过复活的主，是吗？他们的凭据是什么？是有这些神迹奇事异能的这些的恩赐。但是现在使徒去了哪里？是历史人物嘛，都过了嘛，是吗？所以现在是再没有使徒的恩赐，使徒的恩赐已经不再存在。我们不妨具体地再来看神迹、医治、方言和方言的翻译。第一就是神迹。第一点我们刚才都讲过了，这些是使徒的恩赐嘛。在圣经里面我讲过很多次，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时代充满神迹奇事的。第一就是摩西和约书亚，要来做什么啊？颁发旧约，是吗？这个是很重要的时代。第二个时代呢，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先知的时代，亦都是充满神迹奇事。第三个时代呢，耶稣和门徒医治赶鬼，神迹奇事，要来做什么啊？新约的颁发，是吗？所以这三个时代特别多神迹奇事。有人就会问了，喂，旧约的颁发、新约的颁发我都能够明白，为什么需要是神迹来到印证？那先知的时代又为什么需要啊？先知是什么人啊？先知是神的发言人来的，是吧？先知是代表神来到去讲说话的，是不是一定要证实这个人是不是从神而来？所以在以利亚、以利沙的身上是会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其他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你会见到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好少好少。我们刚刚先读完罗马书的第四章，保罗举了两个例子，两个人物都是以色列人很尊重的人物，都是很属灵的人物。哪两个啊？亚伯拉罕和大卫。在他两个人的身上有神迹奇事的，亚伯拉罕一百岁都能够生 BB 仔，是吗？但是是不是他自己施展神迹奇事啊？不是啊，亚伯拉罕和大卫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在他身上是能够找到神迹奇事，但他本身是没有。 在新约的时代教会的开始，彼得和保罗都是充满神迹奇事。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有个以吕马的术士啊，他阻挡真理，保罗就令到他对眼是盲了，是吗？还有很多的场合，彼得和保罗都能够医治赶鬼，都能够是有异能。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甚至保罗能够使到一个人叫做犹推古从死里复活，是吗？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很大的神迹。去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呢，保罗去到个荒岛那里被条毒蛇咬到，有没有事啊？什么事都没有。这个就正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所讲，手拿毒蛇饮毒液都没有事，但是是给谁的？是给使徒，是吧？保罗就是手拿毒蛇饮毒液都是没有事。那我们见到除了第一点，神迹是使徒的凭据，第二点呢已经渐渐在历史当中消失。最初我们说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彼得真的很大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但你会发觉保罗去了腓立比两年，有没有提到神迹奇事啊？再没有提到。保罗去到安提柯、哥林多、帖撒罗尼加、特比和比利亚这些地方，完全没有讲到有神迹奇事的记载。保罗写以弗所书教导的是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快点去找神迹奇事的人来到是证实神的话语？不是啊，保罗说是要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要建立教会，是吗？还有呢，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讲什么啊？你们两个人要用纯正的教义来到教导人，是吗？那阵时重要的是什么啊？神的话语成为工具。那阵时新约渐渐完成，已经是可以是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语上高，而不是再放在这些神迹奇事的身上。我不是说世上是没有神迹奇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听我讲到呢，有些人写信给我说，袁牧师，乜你不相信神迹的咩？咁样。喂，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相信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日日都有。我今日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就是因为见到神在我细女身上的神迹奇事。若果不是，我都不会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是吗？所以我绝对相信是有神迹奇事。但是神不需要是利用某些人，是用某些人或者某些事工来到证实，这个人的事工，这个人讲的话就是从神而来，已经没有再这样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整部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圣经的正典已经关闭，不需要再有这些人来到证实，他们有神迹奇事就是从神而来，再没有这样的需要。如果有人认为还需要神迹来到证实神的话语，这些人就是藐视圣经的权威，就是藐视圣经的足够性，是很严重。第一点，神迹是使徒的凭据；第二点，神迹已经是慢慢退去，已经是慢慢消失，已经是没有了。第三点呢，反而在树末世将会有很多假的神迹。你在树新约的书信，除了使徒行传，其他的书卷讲到神迹都是假的神迹。七次讲到，在树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四章、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二章、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六章、十九章，七次讲到末世的神迹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树这些经文里面说有许多人是被蒙骗，许多人是被迷惑，就是被末世的神迹迷惑。许多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被迷惑，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今时今日你说在树落后的国家未听过圣经的教导，未听过福音，神能不能够透过神迹奇事令到这些土人相信？绝 对可以，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不需要是透过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人的事工。原因为什么？如果某一个人啊，这个人就出名是有神迹，哎呀，这个人出名是医治，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就会成为很多人的偶像。这个是神绝对不会是准许。另外，若果啲人见到佢，哇！喺咁多神迹奇事，一定从神而嚟。佢讲嘅话就系神嘅话语。如果佢讲一句话同圣经嘅教导相违反咧，你信边个啊？所以神绝对唔会再咁样嚟到运用某些人，就系话透过佢就系做神迹奇事。但系神迹奇事日日都会发生，喺说落后嘅国家绝对可以用神迹嚟到系带领人嚟到相信神。所以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再没有神迹这个的恩赐，使徒的恩赐只不过是暂时透过圣经慢慢的完成，新约的圣经完成，这些的恩赐已经是没有了。现在我们着重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而不是着重这些不属于我们的恩赐。除了神迹，第二点要同你哋讲嘅系医治。头先话神迹系使徒嘅凭据，医治都系使徒嘅凭据。喺说早期嘅教会，喺新约开始嘅时候，喺早期嘅教会，彼得同埋保罗都系满有医治嘅能力。路加医生系写使徒行传嘅，系嘛？路加系医生嚟噶嘛，所以医治对佢嚟讲咧系最有兴趣噶啦。所以如果你留心在使徒行传，路加医生是很有心来到比较彼得和保罗医治的能力，甚至他们两个人可以间接去医治人。在说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彼得的影投射在哪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得到医治。在说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保罗的手巾仔啊、围裙披在哪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又能够得到医治。有没有见到啊？都是间接的医治的能力，但是也有很多直接的医治赶鬼，甚至使到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早期的教会绝对是有这些的医治的恩赐。除了这些医治的恩赐是使徒的凭据，第二点同埋神迹一样，这些医治的能力、医治的恩赐慢慢已经亦都消失了。其实还在说使徒的时代，使徒的时代都未过去啫，已经就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雅各书的第五章，说有人病了教会应该怎样做啊？是不是立刻去找一个有医治恩赐的人来医治他啊？不是，雅各书的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十四节然后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有没有见到啊？早期的教会、早期的使徒的时代都还未完结，有人有病已经是为他祷告，而不是走去找个有医治的恩赐来医他。雅各书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原书的，是一部非常之古老的书，就是在书新约这么多书信当中是最早的一部书。有没有见到啊？这么早的一部书，有人病了已经是为他祷告，不再是找有医治恩赐的人来到是医治他。其实神从来没有打算医治的恩赐和教会是扯上任何的关系。我再讲一次，神从来没有打算医治的恩赐和教会扯上任何的关系。这些恩赐是为了非基督徒，是要来证实神的话语。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医治的恩赐不是给教会的，就是由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得到。你有没有注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医治信徒的，你不会找到有一次他是医治信徒，不会说哎呀彼得病了等我去医治他，哎呀雅各或者是约翰病了等我去医治他。 从来是没有的。耶稣基督是医治非信徒，是彼得的外母他有医，但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彼得的外母是一个信徒。这些医治的恩赐是要来证实神的话语是为了非基督徒。在约翰福音的5章36节，耶稣说，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有没有见到啊？耶稣基督的神迹医治是要见证他是被父差来。等阵啊， Julie 就会为我们教约翰福音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见到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有没有见到啊？神迹医治就是证明耶稣基督真是从天父而来。耶稣基督自己都说，你们总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的10章38节。当信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是他的神迹，是他的医治。耶稣说，你不信我，你都信下我的神迹啊，证明他就是从天父而来。其实在说约翰福音里面，神迹叫做什么？叫做标记，叫做 sign。 为什么叫做 sign， 叫做标记啊？你想一下个 stop sign， 我经常都用个 stop sign 来做例子。个 stop sign 一个八角形红当当的一个记号，是吗？喂，你没有想过交通规则的课程，你如果不懂揸车的话，你刚刚来到美国，你见到你都不知道什么来。哇，写个 stop， 你或者自己走路去到他面前，你就自己停低了，是吗？不是给人的，是给车的嘛。其实这些 sign， 这些标记本身完全是没有最终的目的的。个 sign 是指向一样东西，是吗？这个这样的 stop sign 指向什么？交通规则你要遵守，你要停。神迹这个 sign 指向什么？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所以约翰福音叫神迹做 sign， 是将行神迹奇事的人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22节所讲，神迹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显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是吧？这些医治的恩赐不是给教会，医治的恩赐是为了非基督徒，是要来证明行神迹医治的人是从神而来。所以今天如果有人病了，我们大家为他来到是祷告，神仍然可以是用神迹来到医治。神迹奇事医治仍然今日都会发生，但是医治的恩赐是已经是完不了。你看见保罗自己的身上，你都能够见到这一点。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有一些病没有说得很清楚是什么东西，他三次求神是将这件事是拿开，但是神都没有将他拿开。如果保罗还是有医治的恩赐，一早就为自己医治了啦。你说不是，很多医生都是能医不治医的，你说。那你都可以看看在其他人身上保罗有没有医治。例如提摩太，在说提摩太前书的5章23节，说提摩太有胃病，保罗怎么跟他说？快点来，等我用医治的恩赐来帮你医治，是吗？不是，他说你喝点酒吧，喝点酒可能对你的胃是有益。还有呢，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20节，有个叫做特罗菲摩的病了，保罗就怎样？将他留在美利都。不是说保罗即刻用神迹用医治的异能恩赐来到将这个人医回好，跟他一起上路。不是，是吗？如果当时还是有医治的恩赐，我相信保罗已经是帮他是医治了。医治的恩赐是给使徒，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医治的恩赐绝对不是要人百病不侵， 长命百岁。若果是这样，个个基督徒都长命百岁，不会死的。嗱，有好多人会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七节来到证明神不单止是要医治人的灵魂，还要医治人的身体。他们会说，这节的经文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四节，说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病患，第五节说耶稣医治我们的身体。这个的确马太讲得啱，的确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是部分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是说耶稣会医治，会担当我们的病患，但是不是全部的实验。这一班人被耶稣基督医好了的人去了哪里？不是又病过又死了是吗？还有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记不记得耶稣使到拉撒路起死回生？拉撒路现在在哪里？不是又是死了是吗？耶稣当时是有部分的应验了以赛亚先知五十三章所讲的话，但是完全的应验，要我们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到，在说半空与信徒来到是相遇，我们的身体会得是转变，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是得到真正完全身体的医治。嗱，还有第三点，刚才我们说在说末世有很多假的神迹是吧，亦都有好多假嘅医治嘅能力，而呢啲假嘅医治嘅能力唔需要去到末世，其实喺说使徒行传已经我哋见到。喺使徒行传嘅第八章，有一个叫做西门嘅人係行邪术，佢见到嗰啲使徒能够按手喺说人嘅身上就有圣灵降临，嗰个人嘅灵魂就得到医治。哇，佢好想有呢啲咁嘅能力，因为他自己是行邪术的，他甚至愿意出钱来买这些这样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呢，又有个叫做以律马的术士。你想想这些人的医治的能力啊，或者神迹的能力在哪里来的呢？是从撒旦来的嘛，是不是从神来，就是从撒旦来的嘛。其实法利赛人也都一早知道撒旦是有医治的能力，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身来又盲又哑又被鬼附的人？法利赛人怎么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到是医治这个人，是吧？就是给我们见到撒旦真是有医治的能力，就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说使徒的时代已经是有这些事发生，莫说现在今时今日，若果有你见到还有很多医治的恩赐，绝对是要小心。圣经教我们在末世将会有很多这些东西来到迷惑人。我再说一次，医治的恩赐不是给信徒，不是给教会，这些不是永久造就教会的恩赐，是为了非基督徒，是为了非信徒。这些其实是使徒的恩赐，但是因为使徒已经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再没有使徒，所以这个世上是再没有这些神迹和医治的恩赐。这里又要讲清楚了，我说没有神迹和医治的恩赐，代不代表这个世上再没有神迹再没有医治啊？绝对不会，是吧？如果不是的话，雅各书的第五章都不会叫我们为病人来到祷告。还有第三样，就是讲到方言和方言的翻译，我会是一起来到讲。很不幸，方言的恩赐被 King James 翻译成做什么啊？ Gift of the tongues， 就是舌头的恩赐，所以才做出这么多的混乱，变成了舌头发出来的声音都变成了是方言的恩赐，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实在这方面，中文圣经的翻译是比较正确，原文希腊文 glossa 这个字是一种地方的方言来的，是一种能够听得明白的方言来的。这些恩赐是什么？你没有学过这些方言，例如你没有学过德文，你突然间就懂得讲德文，就讲到啰啰声添， 啊，你冇学过法文，你突然间识得讲法文，嗱呢啲就系真正方言嘅恩赐，而唔系话嗰啲听唔明白，好似而家好多都系听唔明白嘅方言。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圣经嘅教导，对方言系有啲咩嘅教导？第一点，方言一定系要有神嘅话语嚟到系随伴。如果你记得喺树最初第一次方言发生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是吧？当时教会成立，有圣灵降临，有两件事发生。彼得讲了一篇道，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然后门徒就怎样讲方言，是讲第二个国家的言语。然后两样摆在一起呢，三千人信主，因为那些方言的神迹证实了彼得讲的篇道真是从神而来，就有三千人信主、啊、大家有没有见到、啊、所以一定是要跟神的话语摆在一起。另外有一节经文呢，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见到啊？保罗说，如果我来到你们当中，我只是讲方言，我不是说讲道，我不是说教训你们，不是说讲解圣经，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啊？所以方言一定要跟神的话语是摆在一起。还有呢，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果你教会里面的人就在树下用方言都是敬拜神，突然间有非基督徒走入来，他会怎么想啊？哇，你班人个个在这里讲不同的语言，你们是不是癫了啊？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四节就是跟着的经文，他说若果你们讲道的话，就会令到非信徒被感动而认罪悔改。有没有见到啊？方言一定要跟神的话语摆在一起才是正确。还有第二样呢，除了一定要跟神的话语摆在一起，方言是为了非基督徒。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神迹的恩赐和医治的恩赐都是为了非基督徒，是吗？现在经文说方言都是为了非基督徒。在说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有没有见到啊？是为了非基督徒而设的，不是为了信徒。所以我们刚才说有两种的恩赐，一种是给教会的，是永恒的，是要来造就教会。那方言是不是造就教会的？不是啊，是为了非基督徒的嘛，怎么会造就教会呢？是吧？所以和神迹和医治是一样，都是为了非基督徒而设的。这些这样的恩赐在说早期教会是有需要，就是好像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彼得讲了一篇道，然后有很多人讲方言或者是外国的语言，那班外邦人就说，哇，这班这样的门徒懂讲我的话，分明他都没有学过的，他懂讲，这个神迹来的，这个是方言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了彼得讲的那篇道。现在来讲有没有再需要这些的恩赐啊？已经没有再需要，是吧？神的话语、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或者是有个土人，有个地方有土人未听过神的话语，神能不能够是使到宣教士讲他们的土文，令他们见到神迹奇事而相信？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有可能，是吧？绝对可以的，是吧？但是这个不是使徒的恩赐。我不相信神再会是藉着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专门是有这些恩赐。我不相信神是会这样做，因为我刚才讲过，这个就会造成了一个偶像。这个人真的从神而来，很属灵的、这个人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他跟圣经讲一句话是相矛盾，你信哪个？ 所以神不会今时今日仍然有这些恩赐给人，但是绝对有这样的神迹，他可以使到一个宣教士讲土人的话语。还有第三点呢，方言都是能够被人明白的言语。如果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六节和第八节，路加医生用 closer 这个字来到形容当时讲的话，就是地方的言语。另外呢，他在书第二章九至到十一节，他是写出了有十五种地方的语言，所以很清楚当时的方言都是听得明白的话语来的。不是好像现在很多人讲方言你都听不明白，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甚至我是见到有一部书是教人怎样讲方言，你猜这部书怎么讲？他说你只需要是讲巴巴巴巴巴，你巴巴巴巴巴，你越巴得快你就越快学会讲方言。真是巴巴巴巴巴，你令我想起什么啊？巴巴巴巴巴令我想起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神就是因为人的反叛令到啲人言语不通，是吗？点解叫做巴别塔啊？就系啲人个个都巴巴巴巴巴，咁咪巴别塔咯。你而家咁嘅时代，你仲走翻去巴别塔用咁嘅方法同神倾偈，有冇搞错啊？保罗话：我作孩子嘅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嘅事丢弃了。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一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我们不需要用这些很原始的巴巴巴巴巴的言语来到同神来到沟通。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怎样同神来到沟通，是透过心灵和诚实。有很多人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心灵，我现在就用心灵同神聊天了，巴巴巴巴巴。你是不是忘记了神话要用诚实来跟他沟通？诚实是什么？神的话语诚实是真理，所以你不可以只是偏向一方。所以我也讲过有个系列叫做箴言的系列，就是教我们怎样用神的话语用圣经来到向神祷告，这个才是蒙神喜悦。我们说这些很多巴巴巴巴巴听不明白的方言，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讲两种恩赐之一呢？我们不妨来到看看，看看是不是第一种恩赐，是不是永远的恩赐，是不是造就教会的恩赐。你听不明白的能不能够造就教会？不能够造就教会，是吧？所以不是第一种。那是不是第二种啊？就是在书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外邦人听见那些人懂得讲我自己的话语，哇，这个是神迹来的，我要相信个编导，是吗？你听了人巴巴巴巴巴，你听不明白的这些这的方言，你会不会有感动认为哇这个真的很大的神迹啊？你会不会啊？不会。其实很多的土人他们敬拜神都是这样的，巴巴巴巴巴的。所以那些人听见这些这样的敬拜不会是被感动，不会是认为是神迹奇事，所以亦都不是第二种。孤物论现在使徒的恩赐已经是没了，就算有的话这些都不是使徒的恩赐。还有第四点呢，我们说方言都是能够被翻译出来的语言。原文翻译这个意思是 hermeneia， 这个希腊文就是释经，这个字是一同一个字。保罗讲什么啊？他说就算没有生命的乐器，他说箫和琴的声音我都能够分别，是吗？你听一听你就说啊，这个是箫声，你一听你就说啊，那个笛声，这个是琴声，这个是吉他，你听得明白的，是吗？如果你是那些听不明白那些噪音那些方言，保罗说根本没有文化没有结构，是什么来的？是吗？根本是什么来的？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怎么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怎样啊？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若果没有人识听你的方言，麻烦你闭口，因为你会造成在说敬拜当中的混乱。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所有的方言都是应该能够是被翻译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翻译，我们应该是要闭嘴。第五点，方言已经是紫色了的恩赐，同埋神迹同埋医治都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的13:8，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有没有见到一头一尾都夹住归于无有啊？这个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来的。中间最重要指住什么啊？方言终必停止，这个就是经文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三文字的结构。保罗提醒我们，爱是恒久，永远不会止息的。但是人的知识和先知的预言呢，都会是终被废除。终被废除这个字是 katarigel 这个希腊文的原文 katarigel 的意思是什么？终于是会没了。会几时没了啊？到完全的来到哥林多前书的13:10就会没了。意思是什么啊？将来去到天堂不再需要先知的预言，因为所有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是吧？我们不再需要有很多的知识，因为我们去到天堂，我们会有更加完美的知识。这个是我讲天堂系列的时候我是讲过，我们去到天堂，我们会有更加完美的知识，所以这一切都会终必废除。那你说方言呢？不是终必废除，是半途止息，是爬凹这个字，是中间没了。我们看到语言和知识是去到最后才没有，是吧？但是方言呢，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是半途没了。文法是怎样啊？这个文法是自动消失的。所以我相信其实方言早在教会的时期就已经是终止了，已经是消失了。在这次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再温习一下，世上是有两种不同的恩赐。第一种就是永恒的造就教会的恩赐，第二种呢是暂时的，是要来印证神话语的恩赐，这个也都是我所讲的使徒的恩赐。但是使徒的恩赐是跟着圣经的正典已经完成，使徒已经作古离开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存在。现在我们所应该追求的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还有一节经文是彼得后书的1:3，神以他的能力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有没有见到啊？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给了我们了。怎样才能够得到啊？是透过认识我们的主，是吧？你怎能够认识主啊？透过神的话语能够认识主。在今时今日，我们不是再去追求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神迹、医治、方言的恩赐，而是追求怎样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祂的话语。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教导，给我们见到这个世上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恩赐，永远造就教会的恩赐和暂时印证你话语的恩赐。我们知道这些暂时印证你话语的恩赐，所谓使徒的恩赐已经不再存在，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是能够是继续是追求你的话语。因为你说过，若果我们是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会赐给我们。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追求认识你，追求你的话语，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